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这里是快乐合家欢，欢迎您接着收听，我是韩健。相声大师侯宝林啊，收过不少徒弟，什么马季啊、丁广泉啊、施圣杰，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相声演员。2005年去世的于世友也是侯宝林的得意门生。好几次呢，侯宝林到中南海给毛主席和周总理说相声啊，都带着他呢。 上次我看见侯宝林的传记，里面写着呀，有个徒弟跟着侯宝林去过好几次中南海呢。 你说的是于世友吧？ 哎，对对对，好像就是他。而且让我特不明白的是，明明侯宝林是和别人说的相声，怎么还带着他呀？ 这你不知道了，这侯宝林老先生啊，可是个扑克迷，无论到哪儿演出啊，总得带个牌手。 啊，这牌手还得自带呀？ 侯宝林跟郭启儒演出的时候，于世友啊，经常陪着他师傅侯宝林玩牌。 哦，是，我记得有那么一年元旦吧，侯宝林和郭启儒去中南海说相声，也是带着于世友。 那次也是侯宝林叫他去的。这侯宝林跟郭启儒啊，在舞会的中间加了段相声，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这午夜呢，等新年钟声敲响了，这于世友就跑到后台跟侯宝林啊玩了那年的第一把扑克牌。 哎呦，这段我知道，于世友一直念念不忘呢。 你瞧，人家对自己师傅的爱好都记得这么清楚。 是啊，于世友是1958年调进中国广播说唱团的，得到过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几位名家的精心指导，和马季合作上演了大量的新节目。下边这段就是马季和于世友合说的反正话。 相声演员呢，脑子得聪明， 哎，得机灵， 机灵啊， 嗯， 灵机一动，马上通过嘴就要说出来。 对对对对对， 嘴皮子也要利索。 是啊， 啊，像这您这个， 我就特别合适。 什么合适啊？ 嗯， 这嘴唇，跟鞋底子似的。 有那么厚嘴唇子吗？ 不行啊，像你这嘴说相声不合适， 没 卖冰棍去吧。 谁卖冰棍啊？告诉您 啊， 脑袋聪明。 是啊， 哎。嘴皮子利索， 你呀、 啊，说什么都行。 你先甭吹， 嗯， 我测验测验你。 你啊， 咱们俩说回反正话。 是什么叫反正话？ 不懂啊？ 不懂。 比如说，我说一句话，你把这句话给我翻个个儿。 翻个儿。 举个例子说，我说桌子，你就得说子桌， 就子桌。 哎， 这有什么？来， 行吗？ 行，太行了。 桌子， 子桌。这有什么呀？这个 扇子， 紫桌，谁都会这个。 台布， 紫桌。 大棍儿， 自作。 地毯， 自作。 你自作自受吧。 谁呀？ 你老自作自作的。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我说桌子，你说紫桌。 嗯， 我要说椅子，你说紫椅。 哦，每句话都得翻个。 当然是了。 你说清楚了。 行吗？ 重来， 重来啊。 嗯。 我的桌子， 我的子桌； 我的椅子， 我的子椅； 我桌围子， 我围桌子； 我茶壶， 我壶茶。我壶茶什么呀？我呀？ 我知你茶什么呀？我茶叶， 我夜茶。你才海怪呢！你谁夜茶呀？这什么词儿？这是 怎么了？ 来来， 我板凳， 我凳板。 我二人瞪， 我瞪二人，我瞪哪二人呢？我， 你随便瞪吧，你。 我瞪谁谁不揍我呀？ 我脑袋， 我呆脑，我呆头呆脑的。 我眼眉， 我眉眼， 哎。我腮帮子， 我帮腮子。 我嘴巴子， 我巴嘴子。 我嘴， 我咬你。 哎， 你嘴，你说一个字儿，我翻过来不还是嘴吗？ 哦，对，字儿得多一点， 最少得俩字儿。 我嘴里长牙， 我牙里长嘴。我妖精，我是。 你换点词儿行不行？ 不说这个，说点好的，说点好的，咱俩逛逛花园， 逛花园， 报报花名， 那我行。 我怎么说你怎么说， 跟着你瞧。 我加什么动作，你得加什么动作。 行嘞， 看谁的动作最优美。 一样， 行吗？ 行，来 吧，来挑我的啊。 嗯， 我逛花园， 你这， 我花园逛。哎，行行行， 行吗？ 来来啊。我逛花园，我花园逛，我是芍药花。 咱得这样。 哎， 行嘞，来来来， 我是芍药花，我是花芍药，我是牡丹花，我是花牡丹，我是喇叭花，我是花喇叭，我是狗尾巴花，我是花尾巴狗花。 刚刚您听到的是马季和于世游合说的相声《反正话》。舞台上的马季因为表演幽默风趣出了名，生活里的马季因为爱车护车出了名。他车上啊，随时背着一块麻布，后备箱里面呢背着一箱矿泉水，每天早上他得抽空给这个爱车做一次清洁，别让这个车里边灰尘太多，影响汽车的正常工作。为了保持车内的整洁呀，他不但自己不抽烟，还对抽烟的朋友同事有妙招。这不，小何和佳佳正说着呢。 妈，爸爸的车上有烟灰。 哎呦，脏死了，和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让你在车上抽烟，不让抽，你就是不听哈。 我没抽烟呢。哎，这是我一同事抽的。 你能不能学学人家马季，那是出了名的爱惜车，不但他自己不吸烟，还礼貌的请有吸烟习惯的朋友把烟熄灭后再上车。 哎，你让我怎么说呀，让人家抽完了上车，哎，人家肯定觉得我小心眼儿啊。 你不说不会暗示啊。 暗示？怎么暗示啊？ 学马季啊，你看人家有一次哈，带着个著名相声演员去开会，突然这位烟瘾上来了，忍不了了，马季呢不声不响捡个地儿停了车，让他去车外抽完烟再进来。 那人没生气？ 没有，可是呢也弄得这位演员是哭笑不得，自己在那儿嘟囔，马老啊，您这大老爷们儿有洁癖吧。 你瞧瞧我说什么来着。 你说什么呀，人家值得你学的地方多着呢。马季抽过烟，后来戒了，酒是从来不喝。现在我也给你两条路啊，要么你就戒烟戒酒，要么就戒车。 佳佳这两条路啊，小何选哪个都觉得委屈。不过有一点佳佳说的倒是挺对的，马季生前有很多好的生活习惯是挺值得咱们学习的。只要待在北京，马季的生活就特别规律，每天早上7点起床，散步30分钟，然后练习书法1个小时，接着呢就写书整理相声段子，12点半吃午饭，午饭以后呢休息1个半小时，下午3点到7点看书和相声界的同仁交流，吃过晚饭以后呢再散步30分钟，晚上8点看电视2个小时，10点读报1个小时，到了晚上11点就休息了，睡觉了。这作息时间挺规律的吧。得，来听一段马季和赵岩说的相声，叫特种病。 最近呢我有一个发现。 什么发现？ 我发现社会上啊有一种流行病。 什么病？ 我给它起名叫特种病。 我头回听说呀。 这种病人呢 啊， 一犯病眼睛就发红。 我知道你说这什么病了 啊，这叫红眼病，对不对？ 就是爱嫉妒人呐 啊， 别人超过他他就不高兴，他超不过人家他就生气，给人家造谣诬陷，说个风凉话，发个牢骚，目的就是抬高他自己。 对 啊， 总结得好， 是吧？ 看来没点实践经验还真总结不出来。 嗯，我是那红眼病怎么着， 总结得好啊， 像话。那么这种病人什么样？ 这样我当着大家跟你学一学。 你就是那红眼病了。 现在我这眼睛就开始发红。 咱们大伙儿留点神吧。嗯， 哎， 你学磨我干嘛呀？ 我看看你身上什么地方能刺激我犯病。 不不，嗯，我没有能刺激你犯病的地方， 是吗？ 我处处都超不过你呀。 怎么？ 我站得没你好，

俩红眼病撞上了。 同志们，这回选劳模应该选我了，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大家无论如何不能选他。 呸！ 哎， 这劳模本来就是我的。呸！ 你有什么权利当劳模呀？ 你做了什么贡献了？呸！我处处比你高。呸！我事事都比你高。呸！我觉悟比你高。呸！我热情比你高。呸！我干劲儿比你高。呸！我质量比你高。呸！我效率比你高。呸！ 哦 啊！呸！怎么着？我血压比你高，这还记得呢。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咱们继续清明假期的特别节目。马季是2006年去世的，回想起他的生平啊，除了用相声给咱们带来欢笑之外，生活中的他也常常用幽默来点缀。马季是特别喜欢钓鱼，有一次呢，他参加这个钓鱼大赛，钓了一会儿啊，这鱼漂子纹丝不动，他呢也不着急，说了钓鱼啊要有耐心，要有静心。一位钓鱼的朋友说，马季来了一定运气好，能上大鱼。这说着笑着呢，马季这鱼漂子啊，摆动了几下，下沉了。就在这个鱼漂沉下去的一刹那，马季是猛然提杆，一条鱼啊，在空中是欢蹦乱跳的。多大的鱼？也就小手指头那么细。马季依然风趣地说：“今天是小尾巴大赛嘛。”今天又听小何两口子聊了不少相声名家。最后呢，伴随着一首张浩哲演唱的《离别酒》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我代表编辑苗博，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干杯朋友，男人的风霜往心里收，就算未曾留太多传说，背影也要够洒脱。干杯朋友，有血有泪的人有几个？如果不是有你的了解，人生一定很寂寞。来吧，我们来干一杯离别酒，遥望远方万里晴空。啊，聚散总是匆匆，眼前的人最要珍重。来吧，虽然是苦苦的离别酒，明日天涯各奔西东。啊，就像长江的水悠悠，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相逢。前的人最要求